岭奥莱。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现在已经开始了，要跟大家来预告的是今天的中国榜 Top 40。2018年第六期揭榜专题时段呢，将会是农历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期啊！我相信现在很多的朋友已经在回家的路上，或者已经回到老家了。坚守在北京的，给我来举个手，我们一起来打个 call。OK， 那谢谢大家一周以来前往中国榜在新浪的官方微博转帖、评论和点赞。各位的数据总结出来，2018年第六期中国榜 Top 40啊！希望接下来两个小时各位能够满意啊！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新品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好，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本周 Top 40排在第40位，上榜八个星期，杨思杰《面目全非》。中国榜 Top 40排的第39位，是上榜14个星期，我可以告诉大家，它并不是本周的恒星歌，还有比它更厉害的哈。 孙燕姿《我很愉快》，来自《跳舞的梵谷》专辑。 不够满足，我也常怀疑，走完红毯后才懂生活不能旅行，镜子前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今天多美丽，是谁说女人要奉献用光了力气，却忘记照顾自己。什么让我勇敢回头看失去？握住啊，很爱你。哦，也想念我自己。 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这是他最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彭佳慧从九十年代中期哈、开始出现在歌坛了。昨天呢，彭佳慧还在台北举行了她的新歌首唱会，原本呢只想唱90分钟，后来唱足了120分钟啊。她的丈夫还有她的三个小朋友都来到现场给这个彭佳慧朱丽叶打气啊。很多女歌手呢真的是人到中年越战越勇啊， vocal 诠释都比年轻的时候更上一层楼啊，就像红酒一样了。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2018年第六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 BBF 男团陪你说一辈子晚安第37位。 不要犹豫来站到我的身边 Everyday 陪你看新的世界，我想要的是你 Just you and me， 一转身就能看到你的距离，只要一步就投入我的怀里，那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The one always by your side should be me， 一转身就能看到你的笑脸，多奇妙好暖心的感觉， 心跳的频率同步你世界，专属我的意 见了你的第一次，我就认定你是我的天使。现在的我再也不想浪费一秒钟的时间，再也不想听到你对我说再见。爱你我愿意去冒险，没有一句谎言，保护你是我的心愿。 想乘光速飞到你的身边，一转眼状况全都解决。当夜晚来临，我想陪你说一辈子的晚安。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曲终散，醒来依旧孤单。别怕冬会去春回来。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亲爱的啊。 总是过得飞快，明天还很多无奈。我想现在就出现你身旁，陪你在每个黑夜啊。 旅行团乐队呢，其实成立的时间很久了，1999年在广西柳州成立。因为呢，要想一起去梦想旅行，通过游走各地的演出来刺激他们的创作状态啊，以旅行的心态去传递音乐，积攒音乐的灵感和素材，所以叫旅行团乐队啊。这真的是令人羡慕的一种人生。亲爱的，上榜两周。 亲爱的，亲爱的，你已经睡着了吧？寒梦中迷路的女孩，你还好吗？飘着雪的窗外，雪白照亮黑暗，做个相信世界会好的傻瓜。时间总是过 35位。 因为与谁肩对，所以想睡，连灯火都昏昏欲睡，热闹如此乏味，所以想睡，想你想到躲进我面。 嗜睡症来自刘惜君如我这张专辑哈，本周排的第35。各位现在正在锁定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啊，马上就要过年了，这是农历春节之前最后一期中国榜揭榜专题时段哈。当然了，现在都是互联网的天下，你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来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网上看到的是李健和王俊凯《雾中列车》。 我来了，带着我的一切，梦之车，我是你的人。远方，我来了，高楼亮的灯，那就是 雾中列车上榜6个星期的时间，最高11。韩寒作词，李健作曲，当然部分的旋律呢是改编自日本的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曲，叫做《海滨之歌》啊。这首作品呢是《解忧杂货店》这部电影的宣传曲。 这不是雾中的列车，当我再次离开时候，少年不再去冒险，然后啊，然后啊，然后没有一个人和我告别，总说在天边，在天边，却不知道天在哪边。见了，我也曾努力过，原谅我无法生起火。故乡，再见了，我只能 33位呢。 谁不惑，十年荒诞如笑话，本脆弱，颠沛流离的变化，不兜转已释然，是是非非的过往，放执念化成墙，何必思量。这一 听到这首歌是孙露的《一抹伤》，上榜3个星期，本周下降3个榜位啊。 不过是凡尘中的迷茫。 中国榜正在直播， 第32位。 有人离开，有人和你一起走，庆幸是我陪你一段就足够。那些不一定成真的本事，如果夏天下雪，你会不会再爱上我？ 光良造天气的人哈。有光良呢，去年在参加歌手节目的时候的音乐合伙人杨洋来写的歌词，光良作曲。光良造天气的人选择他最新的专辑《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下面这首歌真的太厉害了，上榜16个星期，有6周的冠军入账。这是李宇春本周恒星歌《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窗外绵绵细雨在滴答滴答，像营造一场浪漫的约会， 选择流行专辑。 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雨声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整夜不忍不忍。心头你的香味，心头你的香味，暖了整个夜，暖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是我们在一起，你在我身边。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的陪伴，怎么晚安？晚安，在这颗星球上，这颗星球上，我和你最特别，你最特别。今天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星球上。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暗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北京文学月刊社主办的2017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于日前发布，涵盖了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四类题材的20部作品，每类题材各有5部作品上榜。上榜作品经过20余位专家和多位文学选刊推荐，之后由北京文学组织编辑和专家在认真审读之后投票选出，评选过程力求客观公正，优中择优，因此上榜作品基本代表了我国年度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是广大读者值得信赖的阅读参考篇目。短篇小说《迟子建最短的白日》如行云流水，精致深切，莫言《故乡人士》是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新作，绵里藏针，稳中有变。报告文学跟踪时代进程，关注社会焦点，陈芳、于小杰《中国创新之问》讴歌了中国近年来科技领域突飞猛进的可喜成就，同时客观冷静地直面了当下中国科技领域面临的问题和不足。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年前最后一期揭榜，2018年第6期中国榜 Top 40第40位，杨思杰《面目全非》哈。孙燕姿上榜14个星期的《我很愉快》排了第39位，38位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BBF 男团的《陪你说一辈子晚安》排在第37，36位是旅行团乐队的《亲爱的》，刘惜君的《嗜睡症》排在第35，上榜也有11个星期了。34呢是李健、王俊凯的《雾中列车》，孙露的《一抹伤》，第33、32是光良的《造天气》。人31非常厉害，上榜16周，6周冠军李宇春拿走本周红新歌《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军团，最近长寿的歌曲真的太多了，你看看下面这首歌，上榜12个星期，尽管没有拿到冠军，但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很多人把它评价为自己心目当中的2017年十大中文歌曲啊，张信哲、张艾嘉《永恒的印记》。 选自张信哲《永恒》专辑啊，《永恒的印记》。本周第30，马上听到第29。本周上升了11个榜位，赵雷的《19岁》。 第29位。 我看明水专门转不休，关键没有另外路口，我在红绿灯下面等了你很久，你是否朝交道口走？我不是油嘴滑舌的人，可只是19岁的天真，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我的心情总是失落，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我想 这首19岁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新歌，而是赵雷在2015年的巡演的发布会上面随意哼唱的几句陌生的旋律，后来演变成的19岁啊。 我猜在南锣的里面，书店的门前，你也等待我的出现。我会在南锣的里面，江湖的门前，握着啤酒等你出现。我猜在19岁这一天，青春的一半，我与你会注定擦肩。 第28位。 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愿你真的爱一个人，某个人，那个人，而懂温暖来自何方。我如此坚强，愿我永远善良，愿我真爱上一个人，某个人，那个人，不慌不忙，是心之所向。 这首歌上榜9个星期，最高第5，选自徐佳莹的心理学专辑里，由阿姨良词曲的《言不由衷》。 坚强，愿我永远善良，愿我 送给前任的歌曲言不由衷。二十八，希望各位没有前任，只有唯一的爱，永远的爱啊。接下来吴亦凡赵丽颖的想你上榜五个星期最高第八，赵丽颖说离他的歌手梦又近了一步，本周第27位。 想你想你想着你什么不记忆，看你看你看着你藏在心中秘密，我等你等你等着你想和你在一起，是你是你就是你记住你的气息，时间走着滴答滴，有些感情你压低，懂爱的人更是一大批，结局谁看清，离别是哪一句，思绪延续，回首是否还会有你，爱情里谁愿意谦虚，环绕你四周更不是为了把你骗去、yeah, 为了你我可以失去怀疑、yeah, 为了你也可以用尽力气，我爱你上瘾也怕你伤心，有些事情不会放弃即便滑稽，为了讨你开心想着各种话题，即使淋着大雨我想晒也从不会去保护着你，我想我不能没有你，没办法舍去，我想我只想陪着你一直走下去，无法控制情绪飘到我的言语，偶尔想告诉你有个人他很想你、yeah, 无法控制情绪飘到我的言语， 第26位。 兜兜转转你回归的纠缠，恍惚你烈孤孤单单的， 听完了吴亦凡赵丽颖的想你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两首上榜都是长达十个星期的歌曲。首先听到这是迪玛希哈，荆棘王冠 The Crown。 早早的离开 位，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迎着阳光就能看见彩虹落进雨天， 笑容眼泪 这首歌上榜十周，最高第四，是一首公益单曲，为艾滋病演唱的一首 拥抱你啊，易烊千玺、关晓彤、王佳以及青年钢琴家吴牧野共同来完成本周排的第25位。 却想给你这一刻温暖的陪伴， 这是短暂也是永恒， 我们彼此相遇相知的纪念。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揭榜专题时段，农历春节之前最后一期，2018年第六期中国榜 Top 40啊，下一次揭榜的时候呢，就是过春节以后啦。这段钢琴的 solo 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吴牧野来完成的。 心中的孤单都射一道光线， 迎着阳光就能看见彩虹落进雨天， 笑容眼泪都点缀世界的夜晚，过去只是整个故事没读完的前一半，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看见我们像浩瀚中仓促的一瞬间，只想给你这一刻温暖的陪伴，只是短暂也是永恒，我们彼此相遇相知的纪念，这是短暂也是永恒，我们彼此相遇相知的纪念。 接下来将听到的歌曲呢，是王凯第一次来中国榜打榜的一首单曲，叫《往事流淡》，这是他所主演的《英雄本色》2018的往事版推广曲啊。虽然这部电影的票房不尽如人意，但是王凯的演唱还是相当不错的。嗯，他是在演员当中还蛮会唱歌的一位啊。 卷土重来吧，杀出滔天巨浪，请你远行的船，人烟浩荡，不知去向。射入心脏，往事流淡，迷途漫漫，何日之帆？没有桨声的月光，没边境的闯荡。两根马蹄的故乡，英雄誓言被灰烬掩藏，你的眼像深夜的海洋，沉默为我领航。低头顶住深渊万丈，挥出空拳没有方向，卷土重来吧，杀出滔天巨浪。你的眼像深夜的海洋，沉默为我领航。低头顶住深渊万丈，挥出空拳没有方向，卷土重来吧，杀 出滔天巨浪，卷土重来吧，杀出人海茫茫。 Number 第二十三位， 人们怎么都孤独，感觉摸不清楚，注定怎么都孤独，隔着一层皮肤，爱情怎么都孤独，眼神却冷清楚，既然怎么都孤独，我更义无反顾。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我也贪图被谁刻骨心中那少一寸土，谁愿意跟你独处。 蔡健雅的贪图上榜四个星期，来自大加盟环球2018年的最新的一张 EP Cherries 歌爱哈，词同样是合作多年非常了解他的老乡著名女词人小涵。 也许世界不敢看到我们太真，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 周笔畅的风，来自 Not Typical 上榜14个星期，也是相当的惊人哈。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六期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第三十位，张信哲张艾嘉永恒的印记啊。29位，赵雷的19岁。28位，徐佳莹言不由衷。吴亦凡赵丽颖的想你27。26位是迪玛希经济王冠 The Crown。25位公益单曲一家羊关晓彤王佳吴牧野拥抱你。24位是一首 OST 王凯往事榴弹。23蔡健雅的贪图。22是周笔畅的风。21位我们看到 DT 陶喆 Mars Baby 上榜5个星期。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别走开，稍后本频率全国时段给你揭晓 Top 20。 每一次我想到你心就很纠结，想抱你在怀里和你说话，爱是未完成的爱，像飞过的流星，一瞬闪亮又离开，在眼前前前又消失那么远远远，嗯，就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为你我飞到天际线，只想对上你看一眼，嗯， baby 告诉我到底要怎么留你在身边， I think I'm really falling in love， 多么强烈爱的感觉，想必是因为你留着我同样的血。

新歌八号王诗安明天。新歌九号1022分开旅行的旅客。 分开旅行的旅客，这一站应该下车。 新歌十号唐一佳最最爱。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国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971、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岷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Top 40。 嗨，各位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呢，欢迎大家收听全信息的中国榜揭榜专题时段，这是农历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期揭榜时刻了，我可以提前拜年吗？提前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狗年旺旺旺哈！先来说一下2018年第六期中国榜 Top 40的后半区啊，后半区还没有见到一首新歌，不过呢，有见到多首呢上榜10周以上的歌曲啊，哇哦！多达5-6首长寿歌真的太多，其中最厉害的就是李宇春的今天与可是我们在一起，上榜16个星期，有6周冠军入账，本周的恒星歌曲哈。那接下来看到的是 Top 20、又是一首仅次于李宇春的恒星歌，第二恒星歌，张艺兴上榜15个星期的季军单曲 Sheep。 Baby I go， 相信别人自己又被伤害，妹妹 I go， 小心翼翼别对世界怀疑，就是改变不如改变自己。 Oh baby， 有些些傲气，有些不可思议，有了些正义，不过只是我耀眼而已，有些身不由己，不做损人利己，迈出的步伐自己坚定，就会很有力。 God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God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God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God for shitLet's get it. Oh, I am the sheep. Oh, that China sheep. Oh, I am the sheep. Okay. Oh, everybody listen, China sheep, listen. Don't play, bro. Look, don't play. I don't play.Don't try me, bro. Don't play, bro. Don't play, I don't play, man. Don't try no shit with me. Bow. Oh, I am the sheep. Hey, sing with me. Oh, that China sheep. Oh, I am the sheep. Oh, everybody listen, China sheep, listen, sheep. That's China. China Sheep Number 第十九位。 现在不重要的那一刻，微微的快乐都可以原谅，停止不见的观看，选择性遗忘，流着汗在回家。现在不重要的那一刻，有没人愿力气用 许佳莹本周有两首歌曲在榜上，前半区我们看到一首金榜的新歌《心理学里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这个节奏非常的欢快，有一种复古 disco 的感觉哈。许佳莹要开始翩翩起舞了吧？啊 ，Number 19。 在这几个人附和，谁开头我主角，甚至的人来疯，好吗？听身上线思想说的话，别说一起节奏，好啦，打几个包给你靠近我，闷骚一出筋骨要解开，现在不跳不要的那个微微的快乐都可以 现在不跳舞要干嘛？马上听到还有一首新歌，排在第十八，五月天的一首 OST 叫什么歌？ 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微微的坏掉都可以原谅，停止不前的观看，选择性遗忘，流点汗再回家。 第十八位， 每一首歌曲都在寻找耳朵，每一颗寂寞的心还是寂寞，每一次你都不懂，因为什么让每次呼吸都痛，痛苦的自己留下心是什么，愉悦后却又留下写到什么，多年后或许一切不算什么， 什么歌首周进榜哈，第十八位，我觉得还蛮好听的，这是贺岁电影《捉妖记二》的主题歌， 马上春节有多档贺岁电影要厮杀票房啊，捉妖记二可以 copy 捉妖记一的神话票房吗？这首歌呢是河流，来自陈明最新的专辑在未知命运的河流上啊，把一生比作河流，惊喜湍急也有平静沉淀啊，但有一种千帆过尽的释然与豁达。很喜欢陈明如今的状态啊。河流 No. 17呢、啊、 就这样的一直走， 第十六位。 只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可是这突然错觉，回忆撕裂，原来从没有忘却。若是窗外又下雪，像是祭奠失去的岁月，谁在你身旁陪着你疯狂，陪着你倔强，看着下错的大雪。 我们现在听到的歌呢，今年北京是彻底不下雪了吗？是不是彻底有过一个无雪的冬天？我们可以在歌曲当中来预雪，这叫错雪。来自宋秉阳，词曲唱，选自他的跨年EP Merry Lonely Christmas。这是宋秉阳来打榜到目前为止成绩最好的一首歌曲了，第十六位。 朦胧我的视线，如今的你呢？是否把我还记得？没关系，忘记未尝不可，本就无可奈何。只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可是这突然错觉，回忆撕裂，原来从没有忘却。若是窗外又下雪，像是祭奠失去的岁月。 十五位。 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寻找大海的尽头，却忽略蜿蜒的河流。当我迷睡心中，你在我 告一下，本周有三首歌曲在榜上哈。这首歌呢是没离开过，原曲是林志炫改编 Celine Dion 的 I Surrender。Angela 这一次为电影《南极之恋》演唱了全球推广曲，就这首《没离开过》。是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六期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那接下来和上周名次同样排在第十四了 Carrie Moon 为的如初之光 Let There Be Light。 微笑面对盼望，开启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荧光飞翔在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缓缓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攀登在靠近青阳台阶上，昨天变还有很多等待和发现，莫问蔚蓝天空曾燃烧我的光，可曾熄灭，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 第十三位。 好，这首歌是蔡依林 Jolin 的什么什么。我们刚刚听到五月天的什么歌，就是 Double 什么哈 Number 13， 上面五个星期哈。 这是刚刚提到的《捉妖记二》的一首主题曲哈。什么什么来自蔡依林啊，稍后呢马上要听到另外一首 OST 啊，也是要加入到贺岁档厮杀的一部电影， 第十二位。 是马上要上映的《西游记女儿国》的一部主题曲，由张靓颖、李荣浩，也是他们首次合作《女儿国》，上榜七个星期，是亚军单曲。各位现在正在锁定的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六期中国榜 Top 40接榜专题时段。接下来我们听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新歌，本周呢也狂升了20个榜位，绝对火箭歌。这首歌呢是胡夏的念啊，其实我个人觉得说如果把它改名叫做白白啊，就像白月光一样的白白，可能会更好，更让人容易记住啊。名字不管是人名、歌名啊、电影的名字、文学的名字、作品名字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不知道你同意我的观点吗？ Number 11啊， 旧日的黎明困住今天的朝夕，也困住当时踌躇的你。从明天望去，推开门风里，只见那往事散落了一地。旋律都依然依稀，没有

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到5级转2到3级，最低气温-0.8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3-4级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明天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将欢乐开播，有趣有料的辩论，风趣激情的演说，幽默开怀的脱口秀，以及丰厚的现金红包。届时北京电台9个专业广播将从15点到19点进行4小时不间断并机直播，与听众朋友携手迎新年。晚会将由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佳佳、郭伟、朱红担纲总主持，内容与表演形式全面创新，主打时下流行的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脱口秀。著名人艺演员何冰畅聊情满四合院，奇葩说辩手将辩论时下热点，爆笑盘点2017年娱乐大事件。北京电台主持人 Mr. Q 将在节目中追忆200小时直播挑战历程，刘佳梳理2017年新闻大事件，高歌分享出国趣闻。4个小时的精彩直播将汇聚八方名嘴，回归声音本质，为听众朋友呈现一台精彩绝伦、欢乐不间断的幽默语言大餐。本期春节特别节目精简版也将于除夕到初六在北京电台9个专业广播播出。届时脱口秀、相声评书、名曲、名家名段等精彩的春节节目展播将陪伴北京电台的听众度过欢乐祥和的中国年。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国家大剧院，22点周末夜现场。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2018年第6期中国榜 Top 40。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20位，张艺兴 Sheep， 19、18都是新歌，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以及五月天的什么歌。陈明的河流排在17，16是宋炳洋的错雪，15位张韶涵的新歌没离开过，莫文蔚带来的如初之光 Let There Be Light。 第14、13是蔡依林的什么什么，12是张靓颖李荣浩的女儿国，11胡夏的念啊。接下来进入到 Top 10啊，先来看到一首 OST， 李健呢、为心里最城市之光所演唱的主题曲城市之光 Number 10。 当那乌云疯狂袭来，狂风吹乱城市之光已经微弱，人们开始惊慌失措。就在那最高地方，突然有 第九位。 你是我的依偎之念，缠住我的发，藕断丝连。我以为自己已成熟好几遍，我以为自己已开始冬眠。你是我的 到了今年算是我们认识周深的好声音四年的时间了，每每听到他唱歌总会有新的惊喜出现啊！来自这张慢工出细活的方式深的深当中的一缕执念啊，支撑这张专辑三个创作人高晓松、尹约、钱磊通力合作创作了这首《一缕执念》，周深美声唱腔营造了一种唯美的意境，让整个感觉更加的飘渺辽远，讲述了对爱人的那种缠绵和守望啊。新歌进榜首周拿到第九，恭喜一下，打 call 一下。 八位。 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逐渐慢慢忘记的昨天，走到最后怎么剩下了自己？如果说后悔就能重来，我的手不会轻易放开，我们都 唱唱完的又一首歌，剩下了自己。上榜三个星期，本周前进五个榜位，这一是首 OST 电视剧《恋爱先生》的人物主题曲啊 ，Number Eight。这种神经质的 vocal 哈，在这首歌曲当中呢，真的是很彻底的展现。 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 下面听到的是詹姐林俊杰《伟大的渺小》专辑当中的《黑夜问白天》Number Seven。 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别交换半日月。 时间弄红了双眼。 白天，马上听到是第六位，上榜九个星期，也是冠军单曲李宇春流行专辑当中的一踏 number 第六位。 大风吹着纵火狂，天地混沌不明真相，沉默着火不屑开枪，越是倔强越是悲伤，跌跌撞撞闯过分担 老胡来了，胡彦斌作词作曲的《你要的全拿走》，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技术上的难度哈，因为越是到后面，你想要跟下来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来自他最近的创作专辑，用上海话写的，每次念都是个坑，就哇太猴，肯定很不标准的。Number five。 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那快怕不懂我的梦，我不必再为你将就，楚楚可怜，看见难道大小姐特价卖出不换的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拍接着一拍的心情难消灭，换了门我们两不相欠。 好难哦，接下来又是一首 ST 李伟光年 Number Four。 如果说这是梦，我愿意守在这段星河，漫游的光都为你投射，默默地跳进云海闪烁，若光年之外还存在什么，那一定是我躲在黑暗的角落，耗尽每分每秒在你的夜里穿梭， 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爱宛如野火上空，在坠落心中，浩瀚的梦放进你的眼眸，时光中绚丽的相拥，我陪你笑着疯着，到故事尽头，听回忆如歌唱着我给的温柔，每时每刻再美的时刻，我都会在你世界永远的守候。 第三位， 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再见了那个有理想的小孩，忘了吧那些没有爱的伤害，我要什么已经不需要，水已经来，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茅草屋粗布衣，把你写进歌里来，小心翼翼用心的爱。 韩红的新歌一时间是由她本人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本周拿到黑马歌曲，在所有的新歌当中成绩最好。这个星期呢还有三首新歌很遗憾没有进入到榜上，分别是王诗安的明天，1022女生组合的分开旅行的旅客，以及唐一家的最最爱。非常抱歉，以后加油。 Number 第二位， 那你怎样我的欢喜，你让我说我爱你，此刻我们亲吻淡然，时光暂停，相依， 恭喜小野丽莎和靳东哈，这首歌曲在进榜第二周就拿到第二啊！小野丽莎罕见的用中文来演唱这首 OST 哈，与《恋爱先生》的主演靳东一起来演唱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欢喜》。 大林怎样你的欢喜，陪伴你说我爱你，此刻我们拥抱渴望瞬间老去，形影不离，大龄后你 just like we were seventeen，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关注今天的中国榜 Top 40的揭榜专题时段，我是麒麟。2018年第六期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十位，李健的城市之光，第九位是周深的一缕执念，第八位张韶涵剩下了自己，第七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第六位是李宇春的一趟，第五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第四位是李伟的光年，第三位韩红的一时间，第二位小野丽莎靳东的欢喜，本周冠军曲和上周一样，恭喜连庄张靓颖这首红蔷薇 OST 再度拿到中国榜的冠军。下次我们要见面的时候应该是真正的狗年了，在这里再次要祝大家节日快乐啊！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啊，都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啊！恭喜张靓颖，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要是绵绵细雨